大匪看天啊！今日咧就系11月17号星期五，咁啊睇下今晚出啊，听日出啦，因为听日都唔得闲嘅，卒之都有家荒，去塘下三正半山休两日，太开心了！我寻晚翻到屋企都已经1点钟，做完直播之后，咁啊啲人都系唔系好中意听我讲呢啲嘅，咁啊讲翻啲正经啦，咁啊如果咧你哋想咧入攞呢个冬季美食节入场券，咁咧逢系咧就走上嚟网台买所有嘅产品，咁咧就送一张呢个入场券。咁另外咧就多咗几样嘢嘅，咁啊详情咧就等睇广告啦。尤其嗰啲虾头，好似有啲炸虾头非常好食嘅，个个食咗之后咧食个不停，咁可以上嚟了解一下嘅。同埋咧有一个圣诞套装嘅洗头水，咁咧就卖880蚊一套。有支精华素，就两支旅行装，咁另外仲有支洗头水，适合中性同埋女性用多啲嘅，咁非常靓嘅，咁咧就开始都而家有噶啦，咁另外肝宝啦，咁如果咧你哋上嚟咧，买健康食品买任何嘢都好啦，咁我哋有本健康解码送俾你嘅。咁里面呢有啲 coupon 嘅，就逢喺呢帮衬我哋呢买过500蚊呢嘅嘢呢，就会有张嗰张值50蚊嘅呢，你哋就可以减50蚊即时，咁会有6张嘅。咁嗰本健康解码呢就係、是、送返俾你哋嘅，係关于讲植物提取物嘅一本杂志嚟嘅，因为之前呢卖咗喺 OK71 卖咗，咁呢就呢啲係回书嚟嘅，咁不如所有网友有兴趣嘅，咁攞返走啦，咁仲有就係呢，就巴打台呢就都多谢大家 subscribe 啦，因为呢就12月1号分台，咁呢就我哋会做得好啲，咁呢就啲人呢就话我呢就做时事节目唔够料，因为我嘅问题啦，因为要好大量嘅新聞啊嘅资料睇咗，然后个脑分析咗先讲得，咁但係呢时间有限，咁有啲人都话啦，你又要顾展览，所有嘅，因为啱啱今日先攞到嗰个熟食牌啊，咁会展，咁就啱啱好香港品牌会嘅嘢，咁另外就年宵，因为未来呢由而家开始呢，我諗到出年年尾呢，我哋会返大陆啊，澳门啊，新加坡呢，连香港呢，好多嘅展览我哋都会参加㗎。咁最主要呢就帮巴打台星期二得到，同埋呢啲健康食品呢就卖洗头水。咁呢就卖洗头水卖广告啦。咁希望推广得多啲啦。咁赚到钱就再抌啲钱落嚟做啦。因为我知道呢，有阵时听呢我大匪看天下呢就未必听其他节目嘅，因为好想日听到你把声咩咁。咁但都冇办法。咁今日其实我报纸都冇睇，寻日都冇睇报纸，亦都唔得闲上网。但係节目要做嘅，因为应承咗。咁另外呢嗰、那个讲戏嘅节目呢，那个主持人呢经常唔得闲呢，就可能要终止啦，就不能够再播啦。因为呢即使我哋出制作费俾呢个俾埋嗰个居马费都好啦。咁但係呢都可能都忙啦，始终有正职啦。其实做网台最大嘅问题就係嗰个永恒嘅时间性。我就已经好过好多人㗎啦，因为呢个网台就喺我公司隔离。咁就讲一讲啦，内地嘅嘢啦，内地嘅始终熟悉啲啦，用一个香港人嘅角度睇一睇啦。咁啊，共享单车泡沫爆破，小蓝单车解散。而家大陆呢所有嘅共享经济呢一路喺度崩盘緊。咁早轮呢我已经讲话共享单车唔得啦，出外都话唔得，跟住睇住死，而家小蓝单车直头系解散咗团队。咁好多人呢就俾咗呢个按金199蚊。咁而家就冇办法退到嗰个199蚊嗰个按金。咁而家喺淘宝呢就原来有人呢就帮手退。咁两样嘢啦，真係退到就恭喜你啦，但係佢哋收手续费收50蚊。有啲呢就最贵收120蚊。咁有几兜嘢回，咁我不如算罢啦。 因为咧佢话即系嗰个淘宝网上咧啊，话可以同你追到，可以追回按金嗰啲咧，即系小蓝单车嘅按金咧。是因为呢佢哋你哋唔识入佢哋个网站，同埋佢个网站出咗少少问题。所以呢你哋唔得，但佢哋呢就有办法可以接触到网上嘅人。啊，因为亦都好难去嘅，因为呢你唔通你真係坐飞机去浙江咁退返199蚊咩去围佢。咁呢笔钱就已经冇咗㗎啦。咁有啲人用咁嘅藉口呢，你俾咗钱佢话同你退到押金。第一已经解散嘅嘢仲有乜嘢可能会退到押金，所以呢諗一諗啦，因为淨係拖欠呢个供应商呢都7072万。喺呢个环境嘅底下呢，好多嘢都会即係嗰个会断裂啦。係呀，会断裂啦。因为呢而家呢共享单车呢开始咗之后呢，好多嘅单车厂呢係借做共享单车呢，就不停咁同银行借钱啊，啊不停集资去做。咁而家只要有一个顶唔住，咁我相信会陆续有嚟啦。真係㗎啊，呢个真係会陆续有嚟嘅。咁第二啦，就都讲讲大陆啦，大匪看天下，个天下太细，就淨係大陆同香港。咁啊唔似呢个芒向編辑部啦。咁今日呢听下我哋嘅社长做节目，咁啊喺度反思緊，咁啱嘅。即係佢嗰个态度就係做节目啊，或者做人不停去諗啊，反思自己点呢，自己点呢。咁呢样我都会嘅。所以有时呢你可能见到我有时做嘢啊，讲嘢呢我都会諗。但係有一样嘢呢，我啱啱俾我一个女员工呢闹緊。佢话呢，老板你个人呢太諗啦，系人呢嚟呢或者呢生意上呢你都好嘅，永远唔好嘅，跟住你就想办法自己做做做做，諗不停去做。咁但係咁系唔啱。即系个人呢即系做嘢啊冇所谓。咁但係喺我嚟讲，呢个系我做人嗰个基本上个方式啦。咁但係我有样嘢我亦都系嘅。当我如果觉得嗰件事系会伤害到我身边嘅嘢，身边嘅人唔系我，会影响佢哋嘅话呢，你我老豆我都同你反面。我一定同你争到底，我人本身就系咁。点解会有网台都系因为咁，因为我想做，我就唔计成本，我想办法我能力负担嘅起嘅，我就去向前行，做咗先睇下会唔会有结果。我做地盘嘢又系咁，以前做大陆嘅嘢又系咁，甚至以前种种做咸碟、做翻版、做上课，我都系咁嘅。早唔知我千方百计我諗掂佢，做掂佢为止，做唔掂输身家冇问题。所以呢有啲人走上嚟网台嘻嘻哈哈，又话咁又话咁，希望合作点样点样到点样，到最后尾有问题嘅喺度搞阵。咁我当然啦，我唔系同网上搞我嗰啲人啦，我讲实实际际落地嚟揾我嘅人。咁我亦都话俾你听，你等一下得啦。啊，咁啊讲到呢一度啦，咁另外呢就讲一讲啦。好多人话大陆呢嘅经济呢爆破，资金链断裂，习近平称帝，点样点样。日日呢网上啊，尤其苹果啊呢啲啊大纪元啊，咁我都可以好坦白咁讲啦。大陆呢以前呢大学生呢人才过剩。好多人呢仲系停留喺几年前嘅印象。大陆人啊素质低啊，点样点样啊，简体字啊，贻笑大方啊，即系你真系错。而家大陆嘅大学生呢不断咁出现，以前呢就供过于求。 有一段时间咧，大陆学生咧，即系大陆即系大学学生系比较难揾嘢做嘅，但系而家基本上全部因为向高新科技靠拢，同埋呢个物流业啊，即系个速快递业啊嘅扩展，而家喺大陆学生人工真系加得好快，唔系我哋香港人。可比以前我哋都会话，香港一个特生搵几多钱，返大陆大陆份人工点够啊，乜冇用嘅，唔通要个香港人返嚟喺香港唔搵份工就返大陆咩，我都有呢个观念㗎。但係呢近呢一年龄呢我都改咗。你话大陆唔好，大陆好多嘢唔好，但係呢习近平呢五年四年几，佢真系将成个大陆嘅生态改变咗，呢样一定要承认佢。如果你唔承认，你搞港独又好，或者你搞自决又好，中港区隔又好，一国两制都好啦，你一定要知道你嘅对手系边一个，你同佢合作又好，你对抗佢又好，你要知道佢系咩一回事。而家大陆嘅大学生抢人去到边一个地步呢，就係帮楼价又好，而家所有嘅大学生一定流向五六个城市啦，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传统呢四个啦，咁啊重庆啦呢啲地方啦，咁而家就更加多大学生走落嚟呢个广州啦，同埋呢个中山啊各样。是因为大湾区的实施啦。咁呢习近平呢做嘢佢都系嘅。同我都有啲即系我偷佢光啦。即系佢决心咗一样嘢呢佢系会做到底嘅。你睇到佢而家个作风就系咁。妥协咗一阵间个转头佢一样系咁向前行。即使同你其他派系妥协咗之后跟住佢又唔理。只要一整合咗又再。呢个系一个叫做政治嘅艺术，就系不停妥协，汪向编辑部，我哋嘅 Raymond Wong 讲得啱，甚至咧会点，可能我而家都会点上身都啱。习近平就系咁啦，我妥协咗，我跨过咗嚟，再妥协，再跨过咗嚟。喺呢一次十九大之后咧，基本上成个中国。就是习近平。咁就两件事啦，讲返大学生啦，讲咗咁兜咁大个圈，其实多时间。因为唔知讲乜嘢，咁做一次又唔知，做两次又唔知啦，讲到边度边度啦，拖下时间啦，呃下 view 啦。点解咁讲呢？呢啲地方呢好多人嚟。咁但係呢个人口太密集嘅时候呢，佢哋而家向外伸展。譬如呢就而家深圳有好多政府部门呢就开始呢就搬去汕尾。啊，将嗰度咧做深圳嘅后花园，系汕尾，唔系惠州。第二咧就系二三线城市，其实都唔算二三线城市噶啦。长沙啊、武汉啊呢啲咧，而家咧只要你哋咧就想保留啲大学生咧留翻原地度做嘢咧嘅人力资源问题咧，好多咧，譬如你买房可以八折买房。有剩嗰两折呢就政府同你出。最紧要你留低喺度工作。有啲好似长沙呢啲呢，佢呢就资助你30,000蚊。即係如果你留低喺度做嘢，佢就资助你30,000蚊。啊，做呢个房屋津贴。係政府俾你喎，唔係机构喎。咁而家好多二三线城市为咗留人啊，留啲大学生喺度，佢哋而家不停咧就俾好多嘅优惠政策咧去留人才，所以咧你有啲嘢，当佢太强大嘅时候咧，你真系要认清佢咯。你话哎呀佢经济崩盘乜乜唔得啊，点样点样啊？由呢啲事件可以睇到。共产党是蠢的，有些东西没有弯转，同埋呢大国心态仲系有，但系佢对国内嘅控制同埋佢哋国内嘅发展呢，唔系你哋所想咁样。 你又睇大学生，你睇到房地产有啲话，哎呀，好多二三线城市顶唔住，佢呢一个咁嘅做法，亦都扶植咗二三线嘅城市嗰个房地产价格。呢一个就系双赢嘅局面，因为咧太多嘅人落嚟一线城市，佢哋人口亦都顶唔住，佢哋唯有拣。咁但系有好多人咧就留咗落嚟，成日觉得自己有机会，跟住佢就不停咁留喺度啦。每一个嘢，每一样嘢都系咁啦。咁啊，再讲一讲啦。对外啦，啲闲话啦，因为我都话啦，我做节目好简单啫，我冇一个大嘅方向，亦都冇一个大嘅概念。但系咧，我就小情小趣啦，我好留意啲细节啦。成个习近平十九大之后，所有嘅权力集中之后，咁咧就亦都将国内好多嘅势力摆平咗，尤其开始而家整缩金融啦。你见到佢而家整缩阿赵薇、黄有龙两公婆。萧建华、俏建华应该话，俏建华嘅白手套，跟住咧就而家咧就喺《人民日报》啊，其他好多嘅评论报咧已经打压紧佢两公婆。佢哋当然有佢哋嘅势力顶得住，所以就罚款60万人民币，禁止进入 A 股市场5年。但系而家佢哋都提出上诉，点解咧？因为咧佢哋都会惊其他嘅人咧小股东告佢。啊！因为一告佢嘅咧，就牵涉几十亿嘅钱，咁佢哋唯有就系上诉。但系成个大陆嘅评论文章已经矛头指向佢哋两公婆。喺大陆生存做生意，呢、这个就系嘅风险。今日你搞得掂，听日你唔知嘅，即系好似李小林、李鹏嗰个女咁。以前搵咁多钱，一个政策调职收工，喺大陆就系咁噶啦。所以好多嘅，即系我之前做一个节目啦，就系好多嘅有钱人啦，都变晒香港人。佢哋嘅做法咧，同抄美国佬好相似。点为之抄美国佬相似呢？就而家习近平上去啦，大权在握嘅时候，咁咧佢就南海啊，同埋东盟国家咧，就全部咧就摆出呢个妥协嘅姿势，就将民粹要降温，唔好下下斗到你行，然后就将搁置咗南海嘅争议，然后咧就讲南海嘅互相配合嘅法则嚟做，咁啊一个一个咧国家嚟倾。咁啊，先同南韩倾，咁啊，南韩咧就已经咧萨德系统仲加多咗两台，因为北韩嘅问题。但系以北京嘅做法，唯物辩证法最高嘅共产心法，就已经喺11月，即系而家好多嘅韩国团已经复苏啦，所以咧你哋错过咗韩国咧。最宁静嘅一面啊，香港人。台湾蔡英文依然不承认九二共识，但系台湾团已经静悄悄咁全线复苏啦。好多嘅大机构已经开始承接翻台湾嘅旅行团，又有一番热闹。菲律宾两头蛇，嗰头拍住呢个特朗普，呢头拍住习近平，将所有嘅利益食晒。中国亦都肯做呢个冤大头。最厉害嘅当然系越南啦，万千宠爱在一身。啊，习近平又走嚟接见你，跟住又到特朗普啊，开心到不得了。每一个步骤都好啦，侵占主权啊，做一啲不切实际嘅嘢啊，中国啊，为咗面子工程啊，咁啊吓喺嗰度开喺呢个头盾出边啊，越南啊头盾出边啊，咁咧就 就喺度转游啊，咁啊同越南争啊，又话嗰度系南海地方啊，跟住咧而家搁置咗啊。你虽然搁置咗啫，越南呢几年不停咁开咗21个，其实系28个嘅，唔好意思啊，哎，永远都系咁啊，即系始终开紧工都系麻烦。咁啊，二十八个点开紧油闸，开紧油。啊，讲多少少啦，一节过啦。28个点就开油，咁咧就突咗。而家实际咧就有签咗合同做紧出油嘅咧，石油咧21个点，嗰啲全部都系有争议嘅地方。越南系唔理你嘅，因为佢将开采嘅所有嘅大合同就俾咗英国、美国呢啲传统公司。而将呢啲传统公司呢，咁嗱，英国同美国、欧美国家啦，唔好话英国啦，咁佢哋呢就牵涉咗入嚟。咁而佢哋亦都将啲合同再细分二半、三半、四半呢，就全部一路拆出去。你哋想象唔到究竟牵涉南海而家可以，因为越南呢个咁嘅做法可以牵涉到几多个国家。总数唔系几十，全世界噏得出嘅名，联合国嘅登记220几个国家好似系，希望冇记错啦，都系靠脑啦。但系咧呢啲咁嘅细分合约咧、合同咧，系落咗油井做嘢咧，外判又外判咧，系牵涉150个国家。你习近平仲有冇魄力咧，去搞掂呢个南海问题咧？因为你一搞就唔系西方国家咁简单，非洲啊、中东啊、东盟啊，包括香港在内，因为香港呢亦都有啲科技公司呢系承接咗越南呢啲嘅钻探油艇嘅其中一部分合约。一讲南海问题就不再系东盟国家，而系牵涉全世界150个国家，而家呢个先至系高明嘅地方，亦即系等于而家好多嘅大陆嘅有钱佬不停卖股票，高升咪卖咯。腾讯最兴啦，阿里巴巴持股量一最紧控制权，持股量越来越少。当高盛、大摩好多嘅基金、好多嘅人注资咗入嚟呢啲咁嘅好庞大嘅，喺点解一定要喺香港上市？自己谂下。点解要喺美国上市？除咗合约嘅问题，亦都因为我自己本身咧有一个朋友喺保税仓，成栋保税仓啊，市值22亿，佢想上市，咁佢都拣香港唔拣深圳，因为深圳其实咧就排得耐啲，但系深圳咧就冇香港咁麻烦监管啊。但系佢情愿拣香港，点解啊？保障到佢嘅钱啊，喺香港上市。将个股权拆细，然后佢哋好多嘅基金注入。如果你要喐某一个人嘅话，就牵涉好多其他国家嘅基金，可能有大马石啦、高盛、大摩呢一啲啦，系咪啊？呢个系冇办法，呢个亦都系最聪明嘅种做法，即系习近平或者唔好习近平啦，共产党。如果同你有千丝万缕嘅关系，你想保障你嘅安全，就系将间公司国际化，令到其他好多国家都成为你嘅持份者，你就安全。希望习主席啦，不如做多一节啦，啊，系咁先。